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咁多年来的庙街，因为有鸡记麻雀馆，阿老鸡叔咧落咗江湖暗令嘅，凡系打交出生事，唔该你行喺我隔篱街。所以你喺庙街咧，冇见喺我睇报纸话有人喺度打交嘅，系咪？话捻明噶，唔准喺度搞事噶，成条庙街，因为佢多麻雀馆啊嘛， 嗰度好多间啫。 咁同埋你要知道，老鸡叔系战前其实36个和，大佬有条数咧系好特别嘅。譬如你开档口，嗱，王氣有一条数啦，老鸡叔有一条数噶，都算巴靓币啊！佢系嗰佢嗰条私人嘅，即系人情数咧，系比咧到70年代初都仲有嘅。总之你开档咧，就个月咧有封利是系俾佢哋嘅。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敏，我同郭大师、郭博士咧就有一个节目叫做《那些年》，就会喺礼拜六夜晚，即深夜时分，11点至到11点半播出。那些年系讲咩咧？嗱，我哋两个咧，有人就夫子自道，有人咧就插科打诨，讲嘅咧都系香港嘅旧事，旧得嚟，有啲讲紧系几廿年前，系嘛？有啲可能去到100年前，系嘛？而家唔系怀旧，而系温故知新。仲有呢、這个节目咧，系非常之有趣嘅。大家记得留意收睇、收听，同埋记得交月费。 咁踏入2018年，呢個係我哋第一次同各位觀眾見面啦。首先祝各位新年快樂，事事進步啊！ 係啦，咁啊，亦都即係期望我哋嘅科學進步。有樣嘢我插把口先，其實咧就啱啱喺呢個新嘅一年咧，我喺 Facebook 開咗個 My Radio 科學新知嘅 page， 多唔多人咧？ 就第一日咧，頭24小時咧，已經有過400個人拉咗，咁我其實咁希望即係藉住呢個 page 嘅作用，其實都係有即係朋友提醒嘅，就咁整一個咁嘅環境，等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啦。咁如果譬如話佢哋有啲有興趣嘅題目，或者係其實咧，我每次去預備嗰、那個節目嘅時候，或者背景資料，咁其實我都可以擺喺上去，咁啊同大家可以即係多啲互動啦，咁啊嚇，咁啊大家多支持啦。 嗱，我自己咧都睇過嗰、那個我自己嗰個朋友嘅名單，就係 friend list 啦。咁有啲貼上去咧，其實我肯定係卧虎藏龍啊。咁我哋都相信，因為我哋做呢個節目咧，所以先有啲朋友去 at 我哋。 即係得罪人唔少啊！呢啲而家 唔係真嘅，即係我講下卧虎藏龍嘅意思就話，其實香港咧，即係話真係有一啲幾強嘅數學啦，同埋科學根底人好多嘅，好多嘅。問題就係咧，即係第一樣佢哋願唔願意話好公開同你大家面對面咁討論呢個事嘅嘢啦。第二樣嘢、就 是，大家相遇唔到啊，冇 係啊，係啊。 咁其實係嘅，即係真係希望有個地方就係既係發揮大家嘅興趣，咁、當然就係話。經常就係科學講正藝嘅。如果小弟有時有啲題目自己 handle 唔到，我講啲有啲偏差咧，咁即管就喺嗰度有個交流嘅平台，我哋都可以節目嗰度講翻。我覺得咁樣好玩啲。 有一句説話，言多必殺，即係呢個世界冇人冇錯嘅，大師都有錯。除得我記得係坐得最多聽講係邊個咧？Edward Teller。 系嘛？哦，系 呢个系阿杨振宁讲嘅， 整氢弹噶嘛。其实杨振宁自己都出名做实验错好多嘅，咁结果佢走咗去做理论。 系啊，佢做唔到实验嘅。咁但系佢讲 Edward Teller 个咩咧？就系其实佢每一日都有新概念嘅。有大部分概念其实都系好荒谬嘅。 系啊， 但系间唔中佢中一啲就好劲嘅。所以佢就讲一样嘢就系其实尤其系后生嘅朋友咧，就唔好怕错吓。呢个系点解我谂佢有感而发，就是、因为。其實中國的留學生咧，即或者亞洲區留學生係好驚錯，好驚喺課堂上 怕醜啊，係怕醜。你唔好話我而家自己都搣唔到呢個陋習嘅，有啲嘢真係因為由細個接受個教育咧，已經係入咗骨啦、所以有啲嘢就係、是、即要慢慢去克服童年陰影啊。係 啊，嗱，咁我哋講呢樣嘢就其實同我哋今日第一節講咧有關係嘅。咁我哋第一節講呢個咧就係我歷來咧都相信有陳志雲去講嘅，不過我哋以前就冇時間。咁其實就可以去個版面嘅，即係電腦嗰個版面嗰度啦。咁嗱，一聽到睇到呢個人 Richard Feynman 係啦，咁即係 稱之為偶像都不能夠形容我對佢嘅恩敬啊。咁就點解話頭先我哋歌開頭嗰個少少一段會同佢有關呢？其實佢一個好特別嘅風格嘅， 好玩 嘅。佢係一個物理學界入邊一個好傳奇啦。咁佢嗰個認知嘅過程點樣？佢凡真你見親個問題咧，你唔好真係睇人哋以前點做過。你自己係對嗰件事，如果有一個疑問或者你想解決，係你自己由頭到由開始， 係 自己去諗，唔好睇書，唔好睇人哋做過啲咩嘢。咁但係呢個咧，你聽落去就好似咩？但係如果你諗下咧，如果我哋每一樣嘢都由開始嘅話咧，我哋行到做完個人，我哋可能要識少少嘢都好難。 係即係因為其實你對於一個唔係天才嘅人咧，就唔係好有效率嘅。咁而佢一個好有天才嘅人咧，佢我會話啦，呢、這個人咧，佢自己將微積分發明一次，佢連嗰佢唔係淨係嗰套符號發明嗰套自己嘅符號，係連成個微積分嘅概念由自己個腦海度發明一次，再用自己嘅符號去演繹一次去認識嘅物理。結果咧，係成功嘅，即係其實本身佢有好大嘅天分，但係亦都係因為佢有咁嘅能力咧，令到佢之後去駕馭所有嘅物理學上面一啲理論物理嘅問題係非常之即係暢順。 嗱，你諗下頭先阿陳先講過。自己發明微積分一次，微積分是幾時發明的？就是大概是300年前到， 係啦係。 經過係幾代人， 牛頓同拉普勒斯呢啲咁嘅人啦， 幾代啊，即係唔係一代人㗎？係 啦係啦， 先至掌握到佢自己由頭到尾自己 run 一次。你諗下，即係對於一個人嚟講話，青春有限，我做一次，可能我講緊，如果我蠢少少，可能講緊都十零年。咁啊浪費，但係佢唔係，佢每一樣差唔多每一樣嘢，佢都係由自己做起。 呢個亦都係，如果咧，即係好多我哋呢個資料咧，我係由嗰個 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即係別鬧了費曼先生嘅呢一本咧，半傳記嘅一本咁樣嘅即係科普著作啦。我自己好中意呢本書嘅咁啊，因為佢係一個好唔悶嘅人，好玩好好睇，咁講好多自己心路歷程同埋學習嘅過程。咁咁啱咧，呢個禮拜就係喺呢個網路上面揾到呢篇文章啦。咁大家睇到個 topic。就是他說三個很簡單的步驟來幫你去駕馭一些新的學問新的知識，這個經驗就由這個的就是諾貝爾級的物理學家理查費曼去分享出來的我因為我估這個題目其實台長自己都一定有興趣了，我自己 都挺喜歡 去講一下，其實以一個不是這行的人怎麼去嘗試去 pick up 一樣新的知識呢？其實我 很呼應現在就是說學會學習，那究竟根據諾貝爾級數的人講是怎樣學會學習呢？ 第一樣東西講就是香港就不用自由這樣東西，很簡單，香港呢即係佢一定會填鴨式教育，咁我哋佢講呢樣嘢就係啱啱同填鴨式教育係 完全相 係完全相反嘅嚟噶嘛嚇，咁所以嗰個問題咧就係咧點解呢個人咧會喺呢個地方會成為一個天才咧？咁好簡單啫，就係嗰個地方本身就算係天才啊，佢都容許呢種咁嘅風格去存在嚇嚇嚇。好啦，咁因為入面有個中文啦，咁我哋所以咧就即係我都查一查呢、這個，即係佢講咩，但我而家係查唔到住嘅，所以而家我哋先至。 佢呢個係德文字嚟，因為如果你而家呢度查。 唔係啊，佢呢個係咩啊？佢下面因為佢嗱呢篇嗱頭先我哋翻喺頭先嗰度先啦，話翻俾你聽係咩啦？因為我一眼立我就立到噶啦、 啊。我知道你講邊句，哈哈。 就係咧嗱呢個嘛，喺度新呼解嘛，呼稿嘛。但系中靈咧就唔知系咩嚟啦，咁我哋而家呢个系一只鸟嚟嘅，咁我就唔好理呢个住先啦。咁你解释下咧，嗰三个步骤系咩三个步骤先？ 嗱，咁啊，佢讲就讲到好简单啦。如果你想去尝试学习一个新知识咧，首先你要学会点教佢先。第一步就系咧，你尝试将呢样你唔知自己识唔识嘅嘢，你睇佢一次。当你以为自己明之后咧，你尝试将佢教俾一个细路哥。As simple as possible。Using the language as stupid as possible 即系呢句我好中意嘅，即系佢即系佢其实一路我自己都好信奉就系、是、你几时为之可以认叫做清楚一个概念咧？就系、是、你当佢能够用最简单嘅语言去介绍俾一个三岁细路哥嘅时候，你识得尝试去将最用一个最贴近三岁细路哥，即系而家我女咁大嘅语言嚟教佢咩叫量子物理嘅时候咧， 你可以喺度实验。 咁你就真系识量子物理啦。咁啊，当然即系咁讲啊，夸张一头啦。即系其实佢个精神就系话咧，你去學一樣新嘢，中間難免去遇到好多一啲專有名詞啊，一啲你以為自己識睇字面以為自己識，但係將幾個字拍埋，原來你係唔識嘅一啲概念。 到你真係自己將佢講一次出嚟，對住一個細路仔講一次嘅時候咧、而成功嘅話咧，咁就成功啦，即係咁啊真係 work 啦。嗱，咁通常咧 step one 咧，你好難一次就成功嘅。咁喺呢個 step one 嘅過程，你嘗試將佢咧扮去教俾一個小朋友嚇，將一啲好高深嘅概念扮教俾一個小朋友嚇，譬如我唔知啊，可能係呢一個嘅康德講嗰啲咁樣嘅第一批判、第二批判嗰啲咁嘅嘢，你將佢教俾一個細路哥咁樣喺你講嘅過程入邊咧，其實你會發覺有好多嘢自己都未講得通自己嚇。甚至乎你講嘅過程，你唔一定要最真係對住一個細路仔講，你對住埲牆講又好，或你自己揾到錄音機錄低都好。其實我覺得咧，幾次我哋做節目嗰、那個，其實我對自己嘅要求，其實我唔係成日做得到嘅。我諗，尤其是做一啲即係資訊性節目啊，無論係網路上，亦或係現實媒體，甚至乎係寫喺文章上邊，傳統嘅媒體都係嘅。當你去寫或者去講一次嘅時候，你係將啲嘢已經去嘗試 deliver 咗出嚟，俾咗出去。喺俾出去嘅過程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原來有啲嘢咧，你係自己都說服唔到自己嘅，或者係完全唔肯定，或者你到時你講咗出嚟嗰下，你先發覺原來自己未駕馭得到嘅。Step two 就係呢樣嘢啦。喺你講嘅同時咧，你同時去反省一下自己有咩窿位係漏咗嘅。咁第三個 step 又好得意啦。佢就話你就去嘗試揾翻嗰啲窿窿出嚟，自己再嘗試填補翻去，咁啊完成翻呢一個咁嘅過程。到第四咧，其實你可以就係話咧，你將第一步去重複一次，真係揾人去試一次嚇。咁、其實你發覺喺將呢個咁嘅 step 一二三，甚至乎四啊，即係除得你啦，一二三呢個過程不斷咁碌咧，你就發覺你慢慢搞清楚一個嘅概念，無論佢係即係我會係講咧，係無論邊一科都係添。咁喺呢度咧，其實我就有個喺呢篇文章俾咗個幾靚嘅例子嘅。咁我亦都可以喺呢度咧用呢個例子嚟去表達一次出嚟。咁我記得咧，無論我喺小學又好，中學又好咧，大家有聽過嘅，手濕唔好撳電掣。咁台長唔知道啦。你點樣去解釋咧？如果手濕唔好撳電掣，你會點解釋俾個細路仔聽？其實點解唔好咁做咧？ 你手濕嗰陣時候咧，就會俾佢電親咯。你手乾就唔會俾佢電親咯。 嚇、咁一開就會賴咧啲水傳電咯。 係啊， 嚇、咁啊，我哋就即刻傳達係水傳電喎，係咪？咁啊，真係我見到有人試過隻手濕撳電掣，雖然我睇唔到啲電，但我睇到報紙話咧，有個人真係個手濕咧傳電咁啊，電死咗。有啲誇張啲嘅例子咧，喺某個地方發生過嘅。有個大人又好細路又好，在個高壓電線杆側邊屙尿，點知咧原來個電線杆咧係漏電嘅，一屙篤尿落嘅時候咧， 就電死咗， 人大啫，咁啊電死咗咁樣，咁即係呢個係即係當即係其實即係一個好黑色悲劇嚟嘅，其實就係咁我哋由呢經驗度，我哋知道係呢樣嘢係啱嘅，但係你如果講得科學咧，喺微細層面入邊點發生嘅咧？大家唔好忘記喎，到我哋學得比較艱深啲嘅科學嘅時候，尤其是去到高中咧，其實化學老師會話翻俾我聽咧，其實真係好純嘅蒸餾水咧，導電性能好差嘅，即係嗰啲叫做所謂 deionized water 嚇，嗰啲其實你可以將佢好天真地理解做蒸餾水啦嚇，一啲好純嘅水，其實個導電性能好差嘅，但係一旦咧佢有啲礦物質。可能我唔理係咩礦物鹽啦，總之加咗啲可能係食 table salt 就好，或者係一啲即係其他嘅一啲雜質，即係嗰啲礦泉水啦，個導電性能就會大增嘅。咁於是乎咧，我哋譬如喺沖涼水咧，其實好污糟嘅身，即係其實嗰啲水喉水本身就好多啲咁樣嘅礦物質啊、重金屬喺度嘅，即係你就算濾完佢，你都唔保證係一定係乾淨噶啦。咁嗰啲未濾過普通水喉水，其實一般就係我哋會叫做嗰啲，其實就係好多 iron 喺裏面，好多離子喺裏面，嗰啲可能係重金屬離子嚇，或者甚至乎係微酸性、微鹼性嘅添嚇，本身佢係有一啲離子喺中間存在嘅。咁呢啲水咧就導電嘅，於是乎你濕咗呢啲水去摸一啲電掣咧，就會電親嘅。嗱，但係個故事未解釋完。我呢度講出嚟俾你聽嘅時候咧，好似即係懶係即係好，我因為我重複翻去啲中學老師、小學老師教嘅嘢就好，即係大家都覺得唔需要 challenge。但係其實咧，如果你細想一下，咁究竟你可以再問追問個老師或者追問阿陳志宏，點解水導電嘅？點解頭先你講嗰啲即係 ionize 嘅水嚇？同嗰啲冇 ionize 嘅水，佢係即係離唔離子化水，佢嗰個導電性能差幾遠咧？具體上喺嗰個嘅微細層面，我點解釋啲水會係會導電咧？如果係鹽水，我容易啲解釋。譬如話普通嘅嗰啲餐桌鹽啊，講緊嗰啲氯化鈉 NaCl， 它溶在水的时候 DNA 正和 CL 负的离子就会自动分解开，在这个水里面不停游走。具体上就是因为有一些离子了的成分，很容易就有一些自由电子游来游去。所以呢这个通电的过程其实很依赖一样东西，就是你要有一些叫所谓 charge carrier 在这里，去里面去对这个外加的电场有反应，从而可以有个电流在里面出现。咁当然呢啲咁样嘅自由电子喺呢个咁嘅溶液入面遇到嘅阻力，就最后构成个电阻喺度啦。咁所以呢，其实你我可以话呢，你加嗰个嘅盐嘅浓淡程度唔同呢，都多多少少影响到嗰个电阻，即係具体上嘅效应，佢就唔係话有个非常线性嘅效应。咁有影响啦。咁但係呢，譬如有啲水纯粹係我加少少酸嘢落去，咁发觉成个故事原来好唔同。好得意嘅就係话呢，原来在去年时候呢，我们才正式有一个比较科学地去解释水是具体上怎样导电的。尤其是一些呢本身不是离子成分不是太多，但可能是微酸性或者微碱性的水。它没有那些氯化钠在这里，没有那些樣的或者是碳酸在这里的时候。如果纯粹是我滴多几滴酸几滴柠檬汁下去，你发觉那个导电性都好了很多。 嗯， 咁嗰个情况又会系点呢？原来入面就需要透过一啲呢啲氢离子，那个氢离子佢系带正电嘅，佢唔系啲自由电子嘅，但佢啲自由嘅正嘅电荷，佢都可以帮我去增加呢个导电性嘅。咁呢啲咁嘅正电荷呢，就需要呢间唔时就黐去其中一粒嘅嗰啲咁嘅水分子度，然之后呢就不停地将呢啲咁样嘅正离子呢系一路传过去，咁就客观地形成一个呢导电嘅效果。咁呢堆嘢听落就即係因为我纯粹都系重复返个实验讲嘅嘢啦。咁呢个其实反而喺微观世界上面呢比较仔细话俾我哋听呢，水的导电的过程是怎样。过往我们知道水是导电，但具体上水的导电是个自由电子怎么产生的呢？或者如果不是靠自由电子，会不会是有些自由的正电荷都可以帮我去做到导电的呢？原来即整个理论提出了几十年之后，真真正正有人在实验上面见到这件事是去年的事。 是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呢由小到大学科学那个一路讲水导电水导电，但是其实好大个窿是未填到的，就是这些位置。现在我不知道了，如果我夠胆讲，我啱这段说话对于三岁小孩讲就不会明白的。但是至少在这个过程里面，譬如说对于一个曾几何时在初中曾经被老师讲话过给他听水是会导电，其实可能那个小孩都会发觉是老师没有讲过这个微细的解释给我听。其实你发觉就需要我由科学地去填这些窿，我们就叫做比较透彻了解一下水导电的过程是怎样。 不过刚才你讲到我有几样东西，就是 觉得 是那个Witch Farm 他们讲得比较简单一点。其一就是什么呢？即係呢個過程呢，我哋係需要有一啲現代嘅實驗嘅技術同埋裝置呢，我哋先做到。舉個例，譬如話我哋之前我哋對原子嘅認識都未有。咁嗰陣時我哋講樣好模模糊糊㗎嘛。 係啦。係 咪？咁點解都仲要傳播俾，即係作為一個學校嘅知識嘅傳播呢？就係、是、因為我哋唔可以好多知識㗎，甚至好基本嘅，我哋唔可以等佢完全係百分之一百理解到， 只能夠免嗰幾陣咯。 係啊，好簡單，譬如馬有引力。如果你嚴厲啲講，到依家我哋都未完全理解呢種引力嘅性質。 係啦，個窿喺邊咧？ 係啦， 引力子你未發現到，佢所謂理論上傳遞萬有引力嗰個咁樣嘅基本粒子，我哋未揾到嘅。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假説去解釋呢樣嘢，然後我哋學嗰條公式咧，係一個描述，唔係一個解釋嚟嘅。 咁個如果譬如話喺一個中學或者小學層面，咁我哋係咪要將呢個咁？即係所謂你講嘅窿， 標準模型引力子理論啦，然之後嗰啲 boson 呢個所謂 knowledge gap 咧，我哋話都介紹埋俾我哋學生咧。嗱，其實如果係起碼喺中學教育係唔會嘅，喺中學教育唔會，其實應該有一個論據就係咩咧？因為如果你介紹咗俾個學生之後咧，個學生係可能完全掌握唔到成件事嘅。你就俾咗個感覺佢嗱，呢個講你聽咗係俾咗個感覺佢咗，你咁俾個感覺佢覺得佢自己明咗咗嚇， 所以呢樣好壞嘅，呢樣亦都係即係華人社會教學就係咧，避免咗老師喺呢個教學過程嘅尷尬咧，就將呢樣嘢咧就輕輕帶過咗佢。但係其實我覺得更加好嘅方法就係咩咧？大家而家今次學我呢個 F 等於 GMM over R square， 呢個係一個數學嘅描述。但係你問我點解條式係咁咧？我唔知道。 究竟呢個萬有引力係乜嘢？全部都萬有引力咧，其實都唔知道。但如果你第時搞清楚呢樣嘢咧，你係做好多人嘅老師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你反而係好坦誠地話俾學生你個窿位。 但係大部分嘅教師都係唔會咁樣嘅。 佢甚至佢唔知道自己原來呢個係一個問題，佢唔知呢個係一個問題。 嗱，第一個老師本身唔知咩叫 knowledge gap 啦。第二樣嘢就係佢一聽到個學生問咧，佢有一個即係自衞一個 defence mechanism， 一個自衞機制就係你唔好問。因為咧， 我要衝 syllabus， 你唔好問。 係啊，因為第一樣嘢呢個唔喺個 syllabus 入邊啦。第二樣嘢就係你會令到我喺個大家嘅面前，表露張嘢，我有啲嘢我唔識嚇， 係 嘛？ 或者其實我覺得更加大就係咧，你搞壞咗我 run down 啊！我原本呢個問題我諗住用五分鐘解決佢嘅，就係你唔好你我仲要衝下邊啲嘢，即係 咁。但係呢個就誇張少少嘅，咁就因為到咗近年咧，其實呢種咁嘅教學方法，我諗已經被淘汰㗎啦。咁特別係如果譬如去到大學，咁我諗去到大學一年級，其實佢好鼓勵調翻轉咧，就係你對現有嘅學識。 系， 会有产生个疑问啊嘛。 而家有得意嘅，其实你问翻高中学生咧，佢分分钟比个老师更加识做嘅，佢会觉得呢样嘢，老师你识唔识唔紧要嘅，你话俾我听呢样嘢考定唔考就得啦。即系其实大家好识做，即系即系成个游戏就系、是，喺个制度之下变得比较功利咗啦。 系啊，咁我哋翻转头就系讲翻即系佢嗰呢种咁嘅方法啦。呢、這个就系我谂只能够咁讲嘅，就系佢个人去寻求知识嘅一种风格。 系， 就呢个亦都唔系话所有嘅大学嘅教授或者甚至名牌学者咧，佢哋同一个咁嘅态度嘅，有啲就会比较中意喺传统入边去揾翻自己嘅 insight， 即系有啲人读书中意点咧？我睇晒好多书之后，我对呢啲人讲嘅嘢嘅反应系点样？有啲人系咁样嘅，但系佢就调翻转，佢系点样咧？佢从应该佢大部分时间都唔睇书嘅。即係甚至有一次好笑就話佢同阿 Marie Gelman 即係喺度拗緊嘢一樣嘢嘅時候咧，有個字佢唔識，佢先落去圖書館查字典呢個字係點解 啊 ？Marie Gelman 都係一個諾貝爾級嘅人嚟咯。 係啊，唔係大家完全個風格唔同，而且兩個係差唔多叫咩咧？即係 competitors 啊！阿 Gelman 仲在生嘅， 在生，佢比佢即係我諗都九啊幾啦。 我記得係佢係阿中文大學前副校長。嘅陽光海嘅師傅嚟嘅， 哦，咁啊犀利啦， 好犀利， 係出， 因為連陽光海都好犀利。 咁我哋講翻即係佢呢種嘅科學方法啦，就我同一樣嘢嘅。如果你好善用呢一種咁嘅即係尋求知識方法咧，其實唔單止科學嘅，好多學問都係咁樣。 係無往而不利，即係我依稀仲記得啦，即係我嗰陣嘗試同台長去做政治理論基礎課咧，即係我都係好痛苦嘅經歷就係咧，我睇完嗰篇文咧，我唔可以以為自己明嘅，其實唔識就好痛苦。之後咧，你發覺好多窿窿之後，你要揾好多嘢。但係喺呢個咁嘅痛苦過程入邊，你發覺咧係真係你會好快 pick up 到一啲知識。 但係頭先你講嘅痛苦過程咪嗰種咪，即係點解佢同其他人唔同咯？佢 enjoy 嘅， 係啦，係啦。佢甚至乎試過咧，喺即係我都係由佢嗰個自傳嗰本書睇翻出嚟嘅。佢試過有一次咧，佢放棄咗自己呢個風格，去嘗試真係去睇人哋嗰個論文去跟咧，發覺佢跟得好有挫敗感嚇。因為有時好多人係有好得意嘅，即係你就算今時今日都好啦，英國人寫論文咧係好中意好係好吊個吊，即係吊得好高嘅，用啲好深嘅字，扭得好即係好唔係好中意用啲好簡單嘅字眼嘅，無論係咩科目。都是有个咁嘅传统喺度嘅，因为佢觉得即系好 proud of 自己嗰个语言嗰个传统啦。我好记得咧喺佢阿 Feynman 佢曾经讲过一次咧，就系咧佢睇唔明咧杨振宁同李政道嗰啲文，入边仲系讲紧啱啱佢哋咧就尝试用呢一个语情不守恒嚟去重新发表一啲文章。Feynman 嗰阵睇唔明嘅，结果就系咧。由阿 Feynman 个妹咧嚟鼓励翻佢，其实啲嘢咧唔系咁难嘅啫。你坐低度谂下，自己再揾翻自己方法谂通佢咧，其实就搞得明噶啦。咁样吓，咁结果就系、是、其实佢呢个过程入边咧，佢就系无论对于喺物理学入边好多唔同嘅学问，都完全有佢自己的风格去将佢重新演绎一次，甚至乎佢唔系净系用一种方法去演绎，佢即系讲到一个卖，即系讲笑就话，你要识得用七种唔同方法去演绎。咁所以佢写出嚟嗰套 Feynman Lecture， 即系我哋会话系一个物理学界教科书入面一个宝典啦。佢个风格好唔同，同一般教科书好唔同。佢好多时系中横交错地用咗第二科学问，即系用咗第二门物理学嘅嘢嚟去用一样更加深嘅嘢嚟去帮你解释翻样更加浅嘅嘢。但系你发觉嗰种中横交错咧，好妙嘅，令到你搞通好多嘢嘅。咁 所以今時今日都好啦，即係一般嘅物理係唔會咁立亂用 Feynman 嗰套書嚟去教嘢。 咁佢呢個唔係主流嚟嘅，嗱，即係本書本身一定係經典嚟噶啦。即係好多人都話，即係就算冇上去堂都希望睇呢本書，咁亦都即係前一兩年我都介紹過啦，出咗中文嘅譯版啦。但係咧，即係有一個你都要話俾即係啲觀眾知嘅，就是、跟佢嘅徒弟咧，其實好唔係好多個係成名嘅。因為佢同期咧，即係佢有另外一個叫 Julian Stranger 啦，就亦都係猶太裔嘅啦，亦都攞諾貝爾獎嘅啦。跟佢嗰個咧，連跟佢嘅人都攞到諾貝爾獎。咁、那個問題咩咧？就係、是、其實佢嗰間學校已經 complain 過佢嘅，就係佢好多時佢連卷都唔改，一到學期尾就閃咗噶啦。所以跟佢啲學生咧，就似乎冇乜運行嘅。咁呢個就係天才嘅問題啦。即係佢係天才，不過你跟佢，你唔係天才。換言之，佢嗰套方法咧就唔係人人掌握到嘅。即係嗰個 flow 啊， 係啦係。 咁但係有啲好 methodological 嘅，即係譬如話Julian Stranger 啲清清楚楚嘅，雖然好深。但你跟佢，起碼你知道自己 即係基本功，佢就鋪曬俾你。 係啊， 即係 Feynman 就到腦都仲係好頑童啦。即係大家都唔好忘記佢嗰陣幫手去領導調查呢個挑戰者一號爆炸事件嗰陣，佢都係用一個非常之 layman 簡單嘅解釋嚟話俾你聽出咗咩事。 其實嗰個過程應該有人寫本書嘅，嗰、那個係經典嘅。一個物理學家佢點樣 tackle 一個現實嘅問題嘅一個嗱，好簡單就譬如話物理學家，你嘅理解就係佢。淨係佢搞佢一飯啫，你出到世界咁，其實好多人就真係即係一嚿飯咁樣噶嘛。但係佢唔係，即係我亦都佩服話，當其時點解揾佢？係，因為點解嗱？佢雖然佢第一年喺 MIT 咧，我記得佢應該 MIT 啊嘛，第一年應該 MIT， 佢係讀工程啊嘛，最先。佢其實冇咁工程底噶，但係揾佢去 tackle 一個工程嘅問題喎，係嘛？所以佢呢個咧就亦都佩服嗰個人。 佢中間試過好多次俾國防部捉咗佢咧，幫佢哋睇下嗰啲艦艇設計圖嘅。 係啊，嗱， 但係唔知點解佢話咧，佢話自己都有啲即係幸運嘅，即係佢覺得其實個圖咧都圖紙都係烏哩馬叉，但係唔知點解佢突然間睇到一個位咧。呢度你點解得一個佛門嘅？如果呢個佛門壞咗點算啊？其實佢都係撞彩嘅，但係咁 我覺得我覺得唔係撞彩嘅，即係佢講嚟係撞彩，但係問題咧就係有啲人佢有呢種天賦，有一種 intuition 啊，即係佢有嘅。咁佢老婆咧就即係收尾離咗婚啦，就佢 complain 一次就係佢一日咧食飯、瞓覺，所有嘅時間咧都係諗一樣嘢，就未積分。咁你要做到呢樣嘢本身咧，其實唔係易事嘅，即係你已經入咗個世界度噶啦。即係佢話佢做嗰樣嘢都唔係積分有關 咁。呢樣咧，我即係又查一查開啊，即係我哋就即係一路醖釀緊係科學新知，仲即係會有啲即係紀念品啊，譬如啲 T 一啲圖案咁嗰陣。咁其實我哋諗到咧一啲譬如話啲公式嗰啲嘢咧，我第一件事就諗到 Feynman path integral 啊， 都係一個由 Feynman 俾出嚟嘅一條式嚟。咁啊，即係。我知佢對於呢啲微積分嘅狂熱程度啊，唔單止淨係用微積分去解釋一啲已有問題，佢係自己喺量子力学入面創建一套屬於佢自己嘅一套積分公式，一個新嘅角度嚟去處理一啲量子力学嘅問題。咁到今日係好有用嘅一樣嘢嚟嘅。 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對於呢位即係學者咧，我只能夠用嘅就係話可以博我球啦。 不過我咁講，即係最後一分鐘時間，佢個天賦，佢個研究係當然係可以博我球，但係咧，佢嗰個教學法咧，同埋學習嘅方法咧。我覺得係好多人可以受用到嘅，其實因為係真係 work 嘅一套嘢嚟嘅。你可能對於哲學好有興趣，或者對於一啲歷史好有興趣，咁你去 pick up 一樣嘢嘅時候，其實就係我發覺用佢呢套方法去嘗試去做多啲 show and tell。其實亦都係今日我哋講噶啦，將點解咁多人將仔女送去國際學校，因為佢哋好著重呢個 show and tell 嘅過程，而呢種就係好美式嘅呢種教方法。其實我會覺得咧，對於一啲細路仔嚟講咧，好容易攞到個滿足感，亦都好容易幫佢發現到自己嘅問題咯。 係啊，係啊，咁啊。佢呢位朋友咧就可惜就生日早死少少嚇，咁、但系就佢呢種咁嘅風格咧，或者佢呢種做人嘅態度咧，我相信咧就我哋將來有機會嘅話就稍微全面少少啊。 我諗緊嚟都有個系列，就專門講啲人物嘅，咁我哋可能 應該 每個月可能譬如每個月攝一集係啲咁嘅嘢。 應該嗱，譬如我最想講嘅吳建雄啦，即係我懂到依家其實都。即係要水落石出，就係點解當年冇頒諾貝爾獎？ 我要為佢平反嘅啫，我覺得。 好，我呢啲只有結束，下一節翻嚟我另一個題目啊。